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记得在节目前一排，我们介绍过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的一部代表作品叫《格里佛游记》。今晚我们介绍的这位的英国小说家和他的作品，就是非常受斯威夫特的影响的。这位小说家就是亨利·菲尔丁，而我们今晚一起欣赏的作品，就是他在1749年的一个代表的小说作品，就叫做《弃婴汤姆·琼斯的历史》，简称我们用他英文的书名叫 Tom Jones。亨利·菲尔丁是英国的剧作家和小说家，他在1707年出生于英格兰，1754年是死于葡萄牙，一生只得47岁的期间，但是他是写过非常多的剧本，同时也有四部相当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菲尔丁在少年的时候就已经打下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的一些基础，他特别是喜爱希腊的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和诗人荷拉斯的作品，曾经读过塞曼提斯的小说和斯威夫特的讽刺作品。他自己亲自说他是受斯威夫特的影响很深，他是自己的导师的。在他21岁的年间，1728年伦敦就已经上演了他的处女作的喜剧，就叫做《戴着各种假面具的爱情》。一共在1729到1737年，在他这么年轻的阶段，他已经写过25个剧本的，其中就包括有法学院的怨妇子弟，第一部的政治讽刺剧叫做《唐吉柯德在英国》，还有《巴斯坤》、《1736几时》等等。在这25个剧本里面，可以说他对现实的讽刺和批判是非常直接和尖锐，甚至是引起了朝廷的反感。英国政府曾经是严厉地警告菲尔丁是不可以再借用舞台来到去谈政治的。终于在1737年，菲尔丁是被排挤出这个喜剧界，但是他在两年之后就转向新闻了工作，创办过《战士》等等的期刊，而且在194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小说的创作，一共是写过四部的长篇小说，包括是1742年出版的《约瑟·安德鲁传》、1743年的《大伟人江内生·艾尔德传》，还有在1748年间，因为他是出任过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区的治安法官，令到他有机会更加全面去接触一些基层的市民，了解社会，成为他后来小说一些非常好的题材。今晚我们同大家一起欣赏的作品就是1749年他写成的，就是我们曾经讲过的 Tom Jones， 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品，而且在成书的当年，小说就已经重印了四次，马克思也经常提出这个作品作为一个所谓文艺的典范。在1751年，他也出版另外一部小说叫做《阿米利亚》，成为他最后一部的长篇小说。菲尔丁是曾经提出过一连串的小说的理论，譬如他将小说比作为一种史诗，主张在写作的时候是要严格来到模仿自然，写人物也是要忠于现实的。到底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在今晚的 Tom Jones 的介绍里面，我们看一看他一些写作的特点。好可惜，菲尔丁进入了这个中年之后就是疾病缠身，46岁就已经是四肢瘫痪，但在死前他在搭船到葡萄牙疗养的期间就是写成了一部最后的遗作，叫做《里斯本海行日记》，记录了自己不久人世一个期间是对于生活、写作、亲人和祖国的一些的依恋的情怀。今晚我们没有时间介绍他最后一部作品，但我们就选择了他的《Tom Jones》这部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来作为我们欣赏的对象。由于这部小说的缘故，他被称为是在英国除了莎士比亚以外最伟大的剧作家。今晚和我们一起介绍和欣赏菲尔丁的《Tom Jones》，就是本地的作家邱世文先生。 世文，我知道你对英国小说可以话真系耳熟能详啊，轻而易举吓。咁包括今晚介绍嘅 Tom Jones 咧，就都有成900页咁长嘅长篇小说嚟嘅。咁你喺咩期间啊，即系可以完成阅读个整部小说 嘅？其实Tom Jones 呢本书咧就系唔系话好深嘅啫，即系一本非常之可以话得系娱乐性好高嘅书嚟嘅。咁我记得1971年我睇嘅。再更加細啲嘅時候睇《公如牆》咧，亦都睇過一出叫做《風流劍俠走天涯》。咁我而家諗起咧，就原來就係呢本書改編成電影嘅戲嚟噶。 邊個做嘅？ 係我記得係好似係應該冇錯係愛爾不芬尼即係 Albert Finney 做嘅。當時佢亦都係好後生嘅，佢飾演 Tom Jones 嘅角色。 咁你話係好淺易噶？咁全部書即係有成900頁咁多，係分成幾多個部分啊？同埋亦都係咪直線嘅發展嚟？ 其實咧，佢呢本小説咧就。以其話佢係小說咧，佢可以話得根本係好戲劇化嘅，咁所以如果改編做電影同埋舞台劇，應該都好容易嘅。菲爾丁咧喺英國文學史或者世界文學史上嚟講咧，佢係唔係話屬於嗰一類譬如話思想性好高啊，或者係藝術性好高嘅作家嚟噶，即係佢唔係以呢方面嚟見稱，可以話都係呢一類係比較幸運啲嘅作家嚟。佢通常非常之討好嘅，如果講得俗啲嚟講，就一般人嚟講，個個都一定睇佢，而睇佢亦都一定都喜歡佢。當然冇人會話我最崇拜或者最中意嘅作家係菲爾丁啦，但係又冇人會憎佢，亦都會列佢係即係作為呢個小說家或者文藝家之中係表表姐嘅，因為佢嘅長處咧係在於佢嘅故事性好強，同埋佢嗰個道德觀咧唔係話冇嘅，其實喺佢嘅嬉笑怒罵之中啊，其實佢係一種好健康而可以話得好豁達嘅，即係唔係話。樣樣嘢好拘謹咁樣嘅，去看人生入面好多呢啲咁嘅諸種好嚴重嘅問題，例如人性嘅善惡啊，人生究竟係悲劇啊，亦或喜劇啊，呢啲咁嘅天大問題喺佢嘅手下咧變咗係輕鬆可笑嘅，我哋而家可以睇到㗎嚇、 所以就唔係話直斥其非嚇，或者好嚴格嘅憤悔，但係都能夠做到雅俗共賞。咁嗰陣時同英國喺佢所身處嘅18世紀末啦嚇呢個期間嘅流行小説嗰個嘅發展。咧會唔會有密切嘅關係？ 我相信有嘅。譬如話呢個時候可以話都係資本主義興起嘅時候啦。譬如菲爾丁嚟講咧，佢就比較係屬於安於即係冇咁革命性啦。即係譬如話我哋上幾次講過斯威夫特咁樣，譬如佢喺《格列佛遊記》入邊咧，我哋睇到佢嗰種對社會嗰種憤世疾俗啊、不滿啊嗰種咁嘅。諷刺可以話去到好極端嘅咁樣，但係我哋喺菲爾丁嚟睇，我哋冇呢啲嘢，因為佢可以話都係一種好健康嘅對呢個世界好多真相嘅問題或者宗教嘅問題，佢始終係保持一種好健康嘅存疑嘅態度，因為你大凡採取任何嘅立場，你都有可能變為教條同埋權威，即係變咗壓迫人嗰個可能噶嘛，啱唔啱啊？咁所以菲爾丁咧，佢通常嚟講咧。比較一種健康嗰種存疑而玩世不恭嗰種咁嘅，透過佢嘅作品話俾我哋聽，人最緊要其實都係心地善良，佢仲更緊要過你信奉任何咩哲學系統啊咁嘅樣。當然我哋可以挑戰呢一種所謂簡單嘅道德觀念，簡單人有簡單嘅頭腦、簡單嘅觀念、簡單嘅快樂就得啦。我哋可以挑戰呢種嘢，究竟係咪現實上行得通咧？係嘛？但係我哋亦都唔可以唔尊重佢呢種睇法嘅。咁或者我哋睇一睇個故仔先至繼續講。抽象啲嘅問題啊，咁咧Tom Jones 呢本書咧，其實就比較簡單嘅，簡單得嚟咧，作者落咗好多心思嘅。其實個全書係分三大部分嘅嚇，每一部分咧係有8章咁樣樣嘅。咁頭一部分咧就係講喺呢個英國南部呢個新墨石呢個地方咧，有個鄉村，其中有個鄉紳咧叫做 Mr. Allworthy 啦，即係恩可敬啊，有啲譯做啦嚇。咁就佢有一日咧。突然間喺自己嘅床鋪發現咗個棄嬰喎，即係覺得好奇怪。咁佢第一個反應當然好驚啦。佢因為佢去咗第二度做嘢，去咗成半年又多咁樣，突然間翻嚟喺個自己嘅床鋪發現咗個棄嬰，佢就覺得好奇怪啦。咁當然，如果俾一般嘅道學先生啊，或者係或者我哋慣見嗰啲典型嗰啲咁嘅所謂一家之主嗰啲咧，當然就會追究責任啊、查呢啲咁嘅始子何來啊呢啲咁嘅道德敏感嘅問題。但係呢、這個Mr. Allworthy。呢、这個恩可敬，因為佢個人嘅 即係你由佢個名亦都可以睇到啦，佢個心底實在太善良啦。第一件事係要救活呢個細路哥啦，係咪？同埋佢見到佢咁可愛，非常之鍾意佢啦，根本就冇時間去問呢啲咁嘅道德啊，查啲咩身上嘅問題啦，就即刻叫人哋即係養咗佢啊，即係俾奶佢食啊咁樣啦，咁睇得出啲佢係心底好善良嘅。 Mm-hmm. 當然啦，咁始終都要問喺邊度嚟啦，係咪呢個野仔啊？當時就係原來係用咗一個婢女咁樣嚟認咗佢，話啲私生子咁樣啦，咁就養咗佢啦，或者係一個嗌做珍妮嘅。嗰啲婢女嗰啲咁嘅野仔嚟嘅咁就，咁當然真相唔係咁啦，我哋日後會知道啦。咁就慢慢 ，Tom Jones 喺 Mr. Allworthy 呢個屋企就一路養大啦。Allworthy 有個細妹嘅，咁有個細妹咧就冇幾耐咧，亦都結咗婚，同一個人結咗婚啦，就生咗個仔咁樣。咁而 Tom Jones 由細到大就同 Mr. Allworthy 嘅細妹嘅仔一路玩大啦，咁透過呢兩個細佬哥同成長個階段，我哋可以睇到兩個人嘅性格點樣唔同啦。Tom Jones就好頑皮，好活潑嘅，但係咧就另外一個咧，呢個暴力飛咧就非常之陰濕啊，同埋成日都即係比較陰險啊、狡猾啊咁樣。但係咧喺外表上嚟睇，人人都讚呢個溫文有禮啦、勤力啊、聽話，而 Tom Jones 就唔聽話，大個一定做賊啊、受絞刑啊咁樣啦嚇。咁後來經過一連串嘅一路長大，佢哋兩個性格大家喺度互相比較之下啦，我哋係睇到好多咁就。慢慢就 Tom Jones 係被一般人咧非議，同埋咧被人哋陷害啦，即係夾硬即係誣衊佢話佢偷嘢而逐出呢笪地方。咁頭八章就係講到呢度啦。咁、Tom Jones 俾人逐出咗家園之後開始大啦，已經咁就未被逐之前咧就暗戀同埋一個隔離有個 Sophia 呢個女仔咧就大家相好啦嚇。咁、佢被逐出門之後咧，咁就一路喺路途上跟住個八章咧講佢去倫敦嘅途上咧好多驚險嘅冒險嘅事情又有呢、這個風流韻事又有啦，即係嗰啲旅館啊、客棧啊啲地方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奇遇。咁而咧跟住又 Sophia 又去追佢，家人又去租嗰呢個 Sophia 小姐啦，咁一路追。其實嗰個劇情嘅主線就係要引領所有嘅人帶領到去倫敦。後來點樣樣去到一個 confrontation 啦，我哋喺呢個情節上叫做即係所謂大家衝突啊，大家即係所謂對症啦，即係咁樣樣去到一個地方，咁就去到個所謂嗰個戲劇嘅高潮咧，就係真相大白啦。原來咧呢、這個 Tom Jones 係當年呢、這個這個 Mr. Allworthy 嘅細妹咧一時糊塗啦，同人哋珠胎暗結生，咁當時驚起上嚟咧就抌咗喺度，唔認係自己嘅仔咁樣樣啦。咁如果查實嚟講，即係 Mr. Allworthy 嘅侄嚟嘅，啱唔啱？個細妹嘅仔，暴力飛咧根本就係佢個同母異父嘅兄弟嚟嘅，所謂異父兄弟嚟嘅所謂。咁我哋可以睇得到咧，一對同母異父嘅兄弟咧，大家嘅性格點樣唔同啦？咁當然啦，咁我哋亦都睇到個小說家咧，其實都有佢保守性嘅一面啦。譬如佢點樣透過呢啲咁嘅一連串嘅對社會嘅諷刺、對人性嘅諷刺，到最後尾始終都係將 Tom Jones 歸納翻去嗰個受社會咁嘅接受啦，係啦，即係將佢嘅身世所謂合法化翻啦，被承認化翻啦，係咪？就同埋咧。卒之當然啦，英雄美人大團圓，亦承受到 Mr. Allworthy 嘅遺產啊，成為一個社會有地位嘅人啊，得到好報啊，咁樣。 故事咧就覺得個戲劇性好強啊，特別係中間會照顧到一啲人物嘅衝突啊，或者係有一啲處境上邊係要面對一啲所謂戲劇上邊嘅高峰啊咁啊，咁啊呢個可能咧係同菲爾丁咧本身係曾經喺寫呢一個小説之前寫過25個劇本，同埋舞台經驗非常之豐富咧係有關係，但係當中會唔會亦都係正如佢寫劇本嘅時候咧有一個好強烈嘅直接嘅諷刺社會呢一個咁嘅含義，就係話如果係貧賤嘅婢女所生嘅一定就係質唔好嘅，咁啊有錢嘅先係叫好嘅。咁呢一類咁樣嘅社會嘅含義或者價值判斷咧，你覺得會唔會喺當中都係閱讀得到 其實正話提出嚟嘅一連串問題咧，基本上嚟講就係可以話得係所以要講呢個故事嘅主要原因嘅，我可以話得係佢藝術同埋道德觀點嘅嚇。咁咧我哋可以或者喺呢度睇一睇菲爾丁咧，就自稱呢本書咧，其實係一個散文滑稽嘅史詩嚟嘅，即係啊，佢自稱咧師承呢個亞里斯托芬啊、塞孟提斯啊、拉伯雷，你喺引言嗰度亦都有提過呢個所謂塞孟提斯就係呢個唐吉诃德嘅作者啦。其實佢咧就係、是、你亦都提過佢係作過一本係做唐吉诃德在英國嘅書啦， 係個政治諷刺劇啦。 其實佢好自覺咧吸取呢啲好多呢方面所謂我哋叫做 picaros novel 啦，所謂冒險流浪小説為題嘅小説又好，詩又好啦嚇，戲劇又好。咁咧通常嚟講咧，佢呢啲呢一類型嘅文學作品咧，佢就通常都係有個主角嘅。咁呢個主角咧，通常咧都係一個心底基本上係一個善良嘅，但係失於幼稚嘅比較啫嚇，幼稚與世唔深嘅。通常佢都係被命運驅逐出去見呢個世界。咁通常都係命運嘅擺佈，或者通常有個命運對佢嘅考驗啊，佢經一連串嘅所謂道德嘅考驗而達到咧自我嘅認識啦。咁然後咧，有當然啦，喜劇嚟講，通常都係得到佢嗰、那個應有嘅獎賞啦，或者係透過一連串嘅諷刺現實同埋表象嘅，大家即係喺度交錢對照咧。咁我透過呢一樣嘢咧，通常嘅作者咧，俾我哋睇到人生咧，即係水平比較高超嗰啲作者，通常都唔會話俾一個定案俾你嘅對呢個人生呢啲嘢，通常都係透過呢啲咁嘅一連串嘅顯露，令我哋去透過佢嘅藝術啦，睇到人生唔係咁簡單嘅，而係只係憑著我哋不斷咁去追問。或者去醒覺到現實同埋幻象，有時各方面糾纏到有時分唔開嘅，兩方面都好可能係有佢嘅真嘅一面嘅，即係好似唐吉诃德，佢當咗風車係巨人咁打啦，係咪？當咗呢啲妓女係貴婦啦，係咪？咁但係好多時候，海涅亦都好悲觀咁講啦，佢話喺我哋嘅世紀咧。貴婦只不過係槍技啦，巨人只不過係風車，係嘛？咁所以我哋可以睇得到，啱啱即係好多好多時候咧，所謂我哋喺美學嘅名詞上嚟講咧，好多時候有個所謂 double irony 啊，雙重嘅反諷啊，就唔係咁單純咧，就係、是、我諷刺你阿 Q。即係你係阿 Q， 我唔係啊，我好著實去做嘢，但係有時著實去做咩嘢咧？問題反諷翻嚟啊，所謂有時。所謂高超嘅反諷通常都係一個兩面人啊，作為一個一把刀係有兩面都利嘅。佢割人亦都割翻自己，好多時候。當然啦，我哋一個藝術家去寫小説嘅時候，佢唔係話將自己嘅道德觀念咧將佢故事或者戲劇化咗佢，好似要你食藥嗰陣時包浸糖衣啊，你吞咗佢，佢唔會係咁做。通常嚟講，一個藝術家嘅創作過程，通常都係佢對人生。有一種美感，即係以我經驗嚟講啦，特嚟睇啦，即係通常佢有一種欣賞啊，覺得要歌頌呢個人生啊，或者係點樣可以保存到呢下美感嘅經驗啊，或者係點表達用一個好藝術高度嘅藝術嘅形式去表達人生一邊有啲情況啊、困境啊咁樣啊，通常都係咁樣嘅。我相信就唔會話係説教式咁樣倒翻轉頭嚟寫咁樣。 咁有冇一啲具體嘅人物啊，或者所謂啲典型嘅形象啦，就係俾呢個菲爾丁利用咗喺湯中斯嘅故事裏邊咧，係表達佢嗰種所謂咧生活裏邊嘅嗰種反諷啊，同埋即係所謂是非善惡咧，唔係一種所謂絕對嘅劃分啊呢樣咁嘅講法。 嗱，因為嘅故事事實上太長啦，我冇可能三言兩語點樣樣去回答你呢個問題。但我哋可以從一個具體嘅實例咧或者可以睇到少少佢一個呢一方面，你正話問呢個問題得到少少答案啦。咁或者我哋睇翻Tom Jones嘅真親生嘅母親咧，亦即係 Mr. Allworthy 嘅細妹啦，呢個Bridget 啦，所謂 Bridget Allworthy。其實佢我哋可以不言而喻，雖然佢冇講到，我哋亦都知道佢喺呢個鄉村嘅地方啦，作為一個鄉親嘅細妹啊，當然就係受到上流社會嘅道德嘅管教。但係一時風流啊，即係珠胎暗結咗之後咧，佢冇故事冇講，佢根本唔知湯中即係到完尾都未知佢爸爸係邊個嚟嘅真正嘅親生爸爸。佢透過佢，譬如話上流社會犯咗呢啲咁嘅罪咧，你可以賴落去下人嗰度啦，要人食死貓啦，係咪？自己仍然戴上假面具，仍然堂皇冠冕可以出嚟，冇人知道啦。有人同你染咗呢啲咁嘅惡行啦，或者惡行括住啦，當然啦，呢啲咁嘅罪行啦。 就仍然繼續可以繼續後來嫁俾呢個 Captain Bellfield 啦、啊、仍然可以堂皇冠冕咁樣正正式式結婚，得到呢、這個譬如啊教堂嘅 認 可啦，係咪親友嘅認可啊咁樣咁譬如話，我哋可以睇到呢個道德上嘅虛偽，佢哋可以戴住假面具繼續咁樣生活落去、啊、所有呢啲重擔係低下人接受咗咁樣係嘛？咁就而且仲要虛偽到咧，仲要喺度處處咧喺度講呢啲咁嘅譬如話有一幕咧係講佢同嗰個哲學家啊，同埋另外一個教師咧喺度討論呢啲咁嘅哲學啊，同埋道德嘅問題啦、啊，即係講湯中大哥咧就實當拆金竹啦，一大個呢啲啊，呢啲衰仔嚟嘅，實去俾佢搞型啦。哦，這個 Bellfield 咧就大個實乖乖啦，因為佢係循規蹈矩嘅，聽大人講啊咁樣啦。咁我哋可以睇到啊，但係有一樣嘢好奇怪，這個菲爾丁咧亦都喺呢個字裏行間咧，這個 Miss Bridget 咧暗中咧。時不時咧，非常之人哋見到佢非常之錫呢個 Tom Jones 嘅，即係當時係當咗佢野仔咁樣嚇。咁我哋可以睇得出咧，菲爾丁咧並不係話咁單方面或者好似有啲比較宣傳性嘅文學作品咧，我哋會見到譬如話好似遺殘片嗰啲《傍晚裡》啊，惡毒就惡毒到盡啊咁樣嚇。咁我哋喺呢度睇得到咧，菲爾丁並冇戲劇化地簡化呢啲咁嘅人物嘅性格 啊。但係咧，佢起碼都係一個嘅所謂喜劇啊嚇。咁或者最後咧都係一個真相就知道咗啦嚇，亦都係大團圓嘅結局啊。咁大家都快樂啊嚇。咁依樣嘢咁嘅結局咧，喺當時嘅英國社會咧，會唔會係受到一種嘅所謂排斥啊？譬如佢哋仍然都會堅持翻就係你要對你自己嘅道德行為要負責任，咁唔能夠咁快快樂樂啊，咁輕易喺嬉笑怒罵當中咧就抹殺過去嘅。咁菲爾丁其實咁樣處理一個結局嘅時候，有冇佢一個特別嘅動機啊？ 當時可以話得係社會上咧，我諗就唔可以用單一一個態度嚟睇嘅，可能上流社會係點睇，或者貴族係點睇呢個問題啦嚇，中產階級係點睇，清教徒點睇，低下層係點睇啦嚇。咁我相信貴族嘅歷來都係喺道德操守方面咧，唔會話咁虛偽。或者甚至如虛偽得嚟咧，唔會話咁嚴謹啦，好似嗰啲清教徒嗰方面咁樣樣啦咁我相信中產階級嘅道德衞道之士就會為之即係側目啊，甚至懷疑啦嚇，即係覺得菲爾丁咁樣樣。其實湯中上邊有好多情節咧係幾敏感下噶，好似有一度佢被嫌疑係亂倫嘅，因為佢喺個客棧嗰度同一個 Mrs. Water 咧即係有咗關係啦，有咗肉體上嘅關係。而後來咧曾經一度傳出呢個 Mrs. Water 係佢嘅親生媽媽。咁所以佢係犯咗幾乎亂倫嘅罪嘅，咁後來當然咧個身世被澄清之後就唔會啦嚇，咁所以佢菲爾丁咧係可以話都係踩落去好多呢啲咁嘅危險嘅禁區嗰度嘅，係受到當時嘅社會好大非議。咁咧我哋知道二十世紀初甚至中啦，去到英國呢、這個所謂著名嘅文學批評大師 Emma Lewis 咧，就曾經喺佢作過一本呢、這個英國文學嘅所謂大傳統呢本書啊，即係佢話佢咧就係、是、唔接受菲爾丁入呢個英國文學嘅大傳統啊，所謂 The Great Tradition 啊，佢唔接受佢入去，佢就認為佢比較咧膚淺啦，同埋喺道德嗰個方面咧就唔係話。即係唔係承接嗰個所謂神性嘅傳統啊，即係道德嘅傳統。咁所以咧就將佢排斥於呢、這個即係一流文學之外嘅咁樣。但係當然啦，我哋反而喺會見到咧喺法國咧，記得咧就非常之欣賞菲爾丁啊。佢話咧，菲爾丁咧係對呢個嚴厲嘅虛偽、理性嘅虛偽咧非常之嚴嘅啫嚇，但係對人性感情嘅過錯咧係好包容嘅。咁我呢點係非常之同意嘅。 似乎你都係表明了立場啊，就對一些人性的過錯那種包容性質，咁呢個都牽涉到咩叫做真實嚇，咩叫做真正的道德等等呢類嘅問題。但我哋睇到咧，菲爾丁的 Tom Jones 可以係一個典型的代表，挑戰了當時英國社會的既定的價值觀念啦。同時咧，有趣嘅現象就係佢受到普羅大眾的歡迎啊，一出的時候好多人爭相閱讀啊，可能大家咧都會對於真實有佢生活的經驗，而對一些社會流行的所謂規範咧，有另外一種睇法嘅。咁啊，我谂英国文学史最有趣嘅地方咧，就我哋经常睇到呢啲嘅作家吓，嗰种所谓讽刺同埋对人生一啲深刻嘅描写。咁但系佢哋用嘅笔触咧，又唔系教条式嘅。我哋睇过去几个喺节目里边介绍嘅作品咧，都系用各种嘅形式，包括菲尔丁咧，就用一种所谓嬉笑怒骂嘅方式嘅。咁今晚唔该晒邱世文，下个礼拜我哋再睇另外一部嘅英国小说嘅代表作。 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